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好爱好爱，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后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下午4点，乐享生活与您准时相约。各位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是周一，相信休息了2天之后，大家一定都怀着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投入到这周的工作当中。当然，我们的乐享生活也会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陪您来度过这1个小时的悠闲时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行业资讯。第三届金犀奖在深圳举行。3月21号，第三届金犀奖颁奖仪式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行。金犀奖是设计之都深圳发起的家居设计领域的专业奖项，是深圳国际家居展鼓励参展企业设计创新的一个荣誉平台，理念为激发创新、奖励创新和传播创新。该奖项每年评定一次，只有原创作品才有资格参选。评审团均由专业高校学科博士导师、港台知名设计师、内地知名设计机构的创始人等行业专家组成，对参赛作品的创新水平、工艺品质、生态影响等指标进行评价后选出获奖作品。金犀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家居行业的设计水平，获奖产品得到行业专家、设计机构、经销商以及产业链方的广泛认可。我们继续来看第22届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在上海开幕。3月22号，第22届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2017上海建博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各家行业精英汇聚一堂，作为建筑装饰行业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会展之一。本次建博会延续了以往大平台大厂商的规模，更是为力求突破想飞跃发展的企业量身定制了专业的展示舞台。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信息。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行业信息。大气污染严重，水性涂料成优先发展产业。随着社会日益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雾霾已经成为每个人心口的一把尖刀。在世界各地，很多发达国家在发展时期都受到了雾霾的影响。据了解，目前主要排放是从机动车的尾气排放，还有工业企业的废气排放，以及扬尘这三个方面造成的。而雾霾治理任重而道远，想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的目标，我们需要发展环保水性涂料产业。据了解，国内对此产业还缺乏足够的认知，加上成本、技术、研发人员的短缺等问题，虽然属于绿色环保产物，但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并不多。为此，我国势必要将水性涂料产业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在政策上加强扶持，在布局上合理设计，以推动整个涂料行业的转型升级，从源头上遏制有机污染物排放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我们继续来看，金牌橱柜 IPO 过会，将登陆上交所上市。3月22号晚上，证监会发布信息显示，金牌橱柜 IPO 首发或通过，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招股书显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170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37%。 这是2017年继欧派、上品宅配、皮亚诺之后，定制家居行业再一家 IPO 过会。招股书显示，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1到6月，金牌橱柜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61 亿、7.33 亿、8.72 亿和 4.65 亿。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咱们家庭装修中门窗的那点事儿。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 慢慢慢靠近你，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闭上我的眼睛，幻想你赖在我怀抱。怎么办才好？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啊、慢慢慢靠近你，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闭上我的眼睛，幻想你赖在我，幻想你赖在我怀抱。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乐享生活都会带您一起来领略关于家居、建材、装修、设计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有对此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来跟我们交流。 只能听出了傻傻的出神。 春天来了啊！其实呢，随着上一周咱们北京市的这场降水，还有一个小范围的降雪，可以使得大家感觉到这个春寒料峭的感受。虽然这个春天的凉意在加深，但是装修啊却是热了起来。很多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春季是装修的旺季。那我们乐享生活也为您综合了一下各种家装的资讯，推出一个家装装修的指南系列，为您布置出一个最浪漫温馨的家庭来进行助力。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选购门窗。 为何感觉心被偷走了什么？怎样掠过身边那个回忆？ 在装修的时候啊，由于拆卸窗户的过程会破坏室内外的墙体，所以最好先更换门窗，再进行下一步的装修。就是说，您一定要在这个墙漆的刷漆之前先进行门窗的更换，而且您应当明确选用哪一种品牌的门窗，因为门窗的品质将会决定整个门窗的档次，还有密封性以及抗老化性等等问题。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被市场上那些价格低廉的一些塑料门窗的概念所蒙蔽，我们对于门窗的选择还是要选择质量上乘的为好。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留住你一面，画在我心间，谁也拿不走初见的画面，哪怕是岁月篡改我红颜，你还是心情的少年。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讲如何来选购门窗。其实呢，在选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一些正规的建材市场去，像路边的小摊儿，他们生产的门窗呢，加工设备非常的简陋，精度和强度也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尤其是他们做的这些塑料门窗，内衬的钢质量非常的低，甚至于都没有内衬钢，而其他的配件呢，质量也很差，所以各位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去选那些大品牌的，才会有保障。另外呢，这个塑料门窗的外观颜色呀，应该是青白色，颜色过白或者是发灰，都说明这个材质的稳定成分不够，在时间长了之后，经过日晒之后啊，门窗容易老化，容易变黄。 但我紧抓不放，痛也要逞强。 同时呢还要检查这个五金件是否够灵活，是否够顺畅。另外在这个推拉门窗的窗框下面呢，应当有铝制的滑轨，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您进行更换。最后呢，这个平开窗的密封条应当可以自由地进行更换，因为密封条的寿命啊比窗体的寿命要短很多。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门窗的选购啊。像推拉窗还有窗扇这样的密封毛条呢，中间应该有一个固定片，因为这个是推拉门窗密封性好坏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固定片。另外呢，在安装的时候应当监督一下门窗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是否准确，还有这个窗框和墙体之间应当用这个发泡胶进行填充，并且这个门框的内侧和外侧都必须用这个硅铜胶或者是密封胶进行密封。

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这会儿您在路上吗？这会儿您在开车吗？不知道您有没有关于家装的一些需求，如果有的话呢，千万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锁定 FM 999的乐享生活，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最全的家装信息。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门窗的这个清洁和保养。其实呢，有三种门窗是最为常见的。第一种呢是铝合金，第二种呢是玻璃门窗，第三种呢是百叶门窗。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三种门窗应当如何来进行清洗，应当如何来进行保养。 曾经为之后叹息，仿佛你一点一滴。 首先呢，是这个用的最为常见的就是铝合金门窗。这种门窗呢会因为氧化而生锈，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依然会有可能出现。如果生锈的话呢，您可以用一个小刀先将这个铝的锈啊轻轻的给它刮掉，然后呢再用肥皂水来洗干净。在洗干净之后，我们再用一块干的抹布把它给擦干，之后呢还需要您打上蜡或者是打上油，然后再用干布进行擦亮。这样完成之后呢，就可以使得铝合金的门窗光亮如新，而且呢也可以经久耐用。当然步骤有一点复杂啊，您可以记一下。首先是用小刀把这个铝锈刮掉，然后用肥皂水清洗，之后呢擦干，然后再上蜡或者是上油，然后再用干布进行擦干。 多美的场景，说好不分的心，心却只能在岁月中追忆，斩不尽的一段情，放不下的我和你，以为忘记很容易，最后却不想忘记。是什么样的爱情让我们始终割舍不去，在矛盾的世界里心痛却不愿抗拒。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门窗的清洁啊。接下来就是这个玻璃门窗了。在玻璃门窗上，如果沾上了鸟粪的话呢，您可以用一些蘸过醋的布来进行擦抹，您会发现这样就可以非常轻易的就把鸟粪给去掉了。而另外有一些屋子的门窗呢，您可以用这个柠檬，把柠檬切开之后切成一个小片，用这个柠檬片在玻璃门上进行擦拭，这样擦拭之后，您可以发现上面的很多污渍就会迎刃而解。在擦完之后呢，再在一个水盆中加入 5% 的阿摩尼亚溶液或者是汽油，用这样的溶液来清洗玻璃，在清洗完之后再用一块干布进行擦拭，您就会发现玻璃会特别的明亮，就像新装上的一样，一点点的污渍都不会残留。现在这个百叶门窗啊，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这个百叶门窗还是有人在使用。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百叶门窗应当如何来清理。首先呢，您需要准备一个橡皮手套，在戴上橡皮手套之后呢，再戴上一个麻布手套。如果您没有麻布手套的话呢，也可以用一些旧的线手套都可以，并且呢，将这个麻布手套上面蘸上一点清洁剂，用手一排一排的擦拭百叶窗的一个叶片。万一这个麻布手套弄脏了，或者是已经擦得很脏的时候，您只需要用这个洗手的方式将麻布手套进行搓洗干净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换上一副新的麻布手套。等到全部都擦完之后呢，您要再换上一副新的麻布手套，再沾上清水，把刚刚用清洁剂擦过的这个百叶门窗呢再擦一遍，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百叶门窗非常的干净了。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百叶门窗呢叶片非常的脆弱，您的动作一定要轻巧，以免破坏这个百叶窗的叶片或者是绳子。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告诉您一个让您很头疼的一个门应当如何来设计。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一个亦够香。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如果您关于家装、建材、家具和家居等任何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知识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钟锁定我们的乐享生活，我们都会为您来一一呈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让您很头疼的门应当如何来设计。那到底是什么门呢？就是我们的厨房门。其实啊，这个厨房门呢，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会感到很疑惑。为什么？因为这个门有的时候不知道应该选用一个什么样的材质，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推拉方式。如果说装不好的话呢，很难看；如果说装得非常华丽的话呢，又会感觉在平常使用中不够方便。那么关于厨房门应当如何来设计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对于厨房门来说呀，我们一般要讲究以下几点，就是实用性、便捷性，还有这个性价比。目前我们的厨房门就打开方式而言呢，有滑动式和推拉式。滑动式呢比较简单，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家庭，而推拉门呢则会比较适合大中型的一些户型。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玻璃门啊。 如果您家的餐厅风格是比较清新自然的，那在餐厅和厨房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在设计厨房门的时候就不可以简单的考虑了。门在这里呢，主要是起到一个隔断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层次和区域的划分这样的一个作用。而敞开式的厨房呢，如果选用其他材质的门，就会把整个房间变得很小，阻碍人们的视觉。而玻璃门呢则不一样，它具有一个透明和延伸的作用，在满足我们视觉效果的时候呢，也可以展现出它的一个适用性。所以说如果您家里面是开放式的厨房，您想要安装一道门的话呢，就建议您选用这个玻璃门。另外呢，我们还一定要注意这个门的采光，因为厨房呢是我们烹饪食物的地方，它的装修啊一般讲究的是明亮和干净，而良好的采光可以突出我们厨房的一个内部设计，隐而不隐，是隐非隐的一种非常好的视觉效果。所以说无论选择什么门，这个采光一定要注重。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如果你想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的话，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乐生活，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厨房门的设计。如果您家的这个厨房门啊选择这种推拉式的话呢，主要要根据您的整个房间的格局来进行选择。另外这个厨房门门边的大小啊，也对于这个门的选择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您的门边很大的话，您可以选择那种滑动式的厨房门，如果您的门边非常小的话呢，就只能选择这种正常的推拉式了。还有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关于颜色的一个搭配。如果说您家里面的厨房的整体设计和客厅的整体设计有一个颜色的过渡的话，不妨从门这个地方来开始过渡。另外这个门的颜色呢也一定要搭配，千万不可以太突兀。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厨房的玻璃门啊有很多种的类型，不管您选择什么款式的厨房门，一定要根据咱们厨房内外的装修风格，还有您这个厨房的空间大小来决定。比如说您家里面如果厨房特别小的话，您想要装一个传统的推拉门的话呢，其实在开门之后这片地方就会占用了一部分空间，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您家里面的这个空间比较小，特别是厨房不够大的话，最好选择那种滑动式的门会比较实用啊。 荆棘在斗枝也斗勇，十八般武艺又看透，再难的谁也逃不到我。 来玩一场，来吧，来对决没有时差， 没有时差， 国王用力投降。 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滑动式的门呢，我们大多数都采用的是玻璃材质，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咱们厨房的一个进光，可以增加厨房的亮度，同时呢对于这个厨房之外相连的那片区域也可以有效的增加采光。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说您家的这个户型够大的话，咱们再选择传统的推拉门，如果说这个厨房的空间不够的话，一定要选择滑动式的门才是最好的选择。好，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喽。 我自己。